三次全国蘑菇生产部门科技发表会及技术讲习20号在黄海北道沙里院社举行。本次科技发表会及技术讲习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会主办，有国家科学院中央蘑菇研究所等20多个单位的科学家、技术人员、研究师、现场工作人员和蘑菇栽培工参加。